若情痴如花，任谁停下，我自轻扬。那无际茶园才是我家，写千多句话随花起舞，静音无声，我用这清凉为你作伴。 迷雾里梦中的图画，想不开放的花，经过多少火热盛夏，能在迷途中到达。当感觉你牵着我的手，有了坚持的理由，未来变成闪耀星星，指引在我们前头。从此多远都不怕，爱陪伴我们去闯，自古天地有多大，白色的梦延伸到天涯。 若情痴如花，任谁停下，我自轻扬。那有缘方向才是我家，写一过去坚持。